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月黑风高时，两道人影潜入草丛之中。一人确定目前风向是东南风后，活动了一下手腕。 来吧，别耽误时间。 另一人看着腕表，难掩喜悦。 你看看咱们两个的赔率，他们还打赏了这么多悬赏令，要是我能活着出去，那他妈就赚大发了。 别嘚瑟，他们中间有个会瞬移的，等火烧起来，他们说不定会跑掉。 逃？他们逃不掉的。你看弹幕分析，那个人的瞬移异能今天用过三次后就没有再用过，要是他的能力还能用，他们完全可以转移到更远的地方去，何必要自己走到 A8 区来落脚。 前者看了看手表，现在才刚到11点。后者说， 弹幕说很多异能者的能力都受潮汐影响，一天只能使用固定的次数，午夜零点前就是咱们动手的最好时机。 前者倒也认可这个判断。 他们都睡下了？ 嗯，都睡了，就连那个能力最强的池江宇也进帐篷了，八成是觉得他们满打满算有5个人，别的异能者不敢硬碰硬吧。 他口吻得意洋洋，仿佛主意全是他一个人出的。不得不说，有了弹幕指导，他们就等于开着全图作弊器玩游戏。后者口吻笃定，前者看了看弹幕，发现也是鼓励之词居多，叫他们两人合作，给那一群混账一点颜色看看。他涌出了无限的信心，调匀气息，口内喷出一股强气流，穿草剥叶直袭营地。后者也不怠慢，打了个响指，将指尖摩擦出的火球宛如打保龄球似的往前一送，刹那间星火燎原。而就在这时，被池小池劝说回到帐篷的赵柔始终无法安心入眠。预知的时间延长了，限制也多了不少，他无法在短时间内再次发动预知能力，只能在睡袋中辗转反侧，算着差不多快到半小时了，便举步走出帐篷。谁料入目的残景竟和他梦中的丝毫不差，照旧是烈火灼面，黑烟滚滚，尸身横陈，而单双拿着衣服状若疯狂，试图扑灭满地烈火。赵柔遍寻不着池小池他们，以为他们是以瞬移逃跑了，顿觉眼前一黑，左右都是个死。赵柔索性引火而上，去抢夺单双手里的衣服。 没用的，我帐篷里还有打的半桶水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。 话音未消，他抓住了单双，便像是一幅被泼上了水的油画，迅速消融淡化，直至化为无物。赵柔呆呆立在原地，四下环顾，不仅是单双不见了，他们周遭的景象也变了。他们不在草场，而在一处荒原的角落，四顶帐篷围在一起，他则站在一垛燃烧的篝火旁边，火旁正坐着守夜的楼影。楼影温和道， 醒了。 赵柔这下是当真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了。 这是哪里？ 你看一看手表，有我们的定位。 赵柔定睛一看，害得说不出话来。 我们竟然在 B3 区。 赵柔觉得头都要炸了。 这怎么会呢？我们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？我看到的明明是 你预知的。没错。 他身后传来池小池的声音， 他是起来喝水的，嗓音里还掺着刚睡醒的人的干涩的腔调。 你预知到的是我想让某些人看到的幻觉，也是那两个纵火的人以为自己看到的画面。 幻觉。 名称：幻觉制造卡。群体：高级。持续时间：8小时。件数：1。品质：精良。类型：一次性使用品。所需兑换点：50点毁一值。介绍：云南市场上买的蘑菇不要吃，有毒。这张群体攻击的卡片早在池小池在吃完晚饭进入帐篷时就用上了。一进入帐篷，他就把整个营地原地搬起，全部转移到了 B3 区。但在除了他和楼影之外的其他人的认知里，他们都还在草场之中。他预料到了自己在进行自杀进入式体验之后的精力透支，因此他动用幻觉制造卡的初衷只是想迷惑那些看客，好让自己睡个好觉而已。而选择干燥易燃的 A8 区草场牺牲，是池小池做下的第二重保险。如果真的有人来趁夜放火，这张幻觉卡会让他们看到想要的一切。极顺的风，无人看顾的营帐，以及睡着的五人组，他们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但事实是否如此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池小池唯一没有算到的是，中了幻觉制造卡的赵柔居然会顺势预知了幻觉中会发生的事情，白白让他担惊受怕了半个小时。楼影拨弄火堆时顺势看了一眼腕表，地图上的两个红点悄无声息地在 A8 区灭了下去。他微微摇了摇头，那两个沉浸在幻梦中的人在逆风的条件和弹幕的盲目指点下点了火，亲自将自己烧死。恐怕直到死时，他们还在做着离开后能发大财的奇梦。在放火的二人被迅速蔓延的逆风野火吞没之后，弹幕区也渐渐意识到了不对。在七嘴八舌的讨论升起后，池小池选择取消了幻觉卡的使用。当本该在 A8 区的五人红点定位在了 B3 区时，弹幕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癫狂。该烧死的不是池江宇他们吗？他们到底拥有什么能力？他们弄了什么玄虚，搞了什么把戏？在无数诅咒和谩骂间，池小池放下水杯，将双手举过头顶。弹幕区有人好奇道， 他在干什么？要施展什么意呢？ 打算投降了？ 众说纷纭，而池小池谁也不理。他对着天空中那无数双窥视的眼睛原地转了一圈，无声地高高比起了两根中指。示威完毕，池小池没管撞入疯魔的弹幕区，他看了看时间说， 哥，已经很晚了，进来睡觉吧。 我们约好值夜2个小时换一班，现在还没到换班的时间。 下一个值夜的是谁？ 楼影看向还在发愣的赵柔，池小池单手扶着帐篷架对赵柔说， 你的守夜时间提前半小时没问题吧？ 话听起来是商量，但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意思。他也不管赵柔的回答是什么，一双含着困意的桃花眼望向楼影，又瞥了一眼身后的帐篷。 哥，搞定了，进来睡觉。 楼影被他眼神扫中时，心脏怦然一动，呼吸停止了一瞬。等空气重新流动，周遭景物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自己心间多出了一点微光。进了帐篷后，楼影把帐篷帘子拉上。注意到外面的赵柔，楼影开启了与池小池的内部通讯频道。 这样随意命令他是不是不大好？你带队伍，宽严相济最好。 对他太严格，他说不定会有叛逆情绪。 池小池把楼影的睡袋摆出来，自顾自铺好。 有的人不服管，对这样的人是得宽严相济，可有的人就得被人管着才安心。 楼影闻言，将刚拉上的帐篷重新掀开了一条缝向外看去。果然，赵柔在火边坐下时，神情比之刚才舒缓了许多。他偷眼看向池小池所在的帐篷，心中已渐渐相信，有这个人在，他说不定真的能够活下去，甚至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帐篷内的池小池垂下眼眸说， 这种人没有太强的主见，在极端环境下被一个绝对强势的人命令着，不仅不会反感，反倒是会对他产生十倍百倍的依赖和信任。